你好，我是蔡能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设置精灵的变形、放大和缩小。上周四我给你讲解了图片的遮挡问题，这一节我要和你讲精灵的变形、放大和缩小。如果之前没有做过游戏开发，看到这个题目，你肯定会问什么是精灵？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精灵。精灵当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什么树林里的精灵，精灵是一个游戏开发中的名词，英文叫 sprite。它多用于游戏中的人物和可移动的物品，也可以用于显示鼠标指针和输入的文字。如果屏幕上的可移动物体的尺寸比一个精灵图要大，可由若干个精灵图缩放或者拼接而成。从宏观的概念上讲，精灵就是一幅图片，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些飞机图、背景图，这些都可以认为是精灵，或者是从精灵中派生出来的。它就是一系列可以变化的图片，这些图片可以变形、放大、缩小，或者是一系列的动画帧等等。从编程的角度讲，精灵是一种管理器。在一个精灵的管理器中，可能会有一系列的方法去操作精灵，比如添加、删除操作，比如有图像的变形、放大、缩小操作，还有系列帧的显示操作等。既然精灵就是图片，那在打飞机中，飞机会随着图片的变化、操作的不同，而有变形、放大以及缩小的状态。我现在就来讲这些操作的实现，需要用到哪些函数，以及这背后都有什么技巧。Pygame 中的底层使用的是 SDL 开发库，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内容中已经讲过，因此这些变形、放大、缩小等操作都有对应的 SDL 库。我们要用到的还是之前的飞机图片，为了让大家更明确地看清楚，我删除了背景，只呈现飞机的内容。我们首先要用到的是函数 flip， 顾名思义，这个函数就是让你对图片进行翻转。你可以翻转成水平的或者垂直的，所以它拥有两个参数，一个是传入 x， 一个是传入 y， 并且都需要传入布尔值。如果传入 x 值为真，那就进行水平镜像翻转；如果 y 值为真，那就进行垂直镜像翻转。两个都为真，两方都进行翻转，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 surface。我把代码和呈现的结果放在文稿里了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经过这个操作，原本飞机的头是朝上的，现在进行了水平和垂直的翻转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缩放的函数 scale 的参数中，其中第一个是绘制对象，第二个参数是缩放大小，第三个参数一般不太实用，指的是目标对象。飞机原本大小为 195×62， 那么就在这个代码中将 PLN 这个对象放大到 220×220。 如果你前面的操作都是正确的话，这个时候飞机应该会变大。我们再尝试一下修改代码，把 PLN 这个对象改成 20，逗号 20， 操作正常的话，飞机就会变小。所以 scale 函数的作用是，只要你传入参数的宽和长值大于原本精灵的长宽值，就会变大，否则就会变小。类似，我们还有一个函数 scale2x， 你只需要填入绘制对象即可，函数会帮你进行两倍扩大，不需要你计算原本的长宽值并且乘以2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rotate 旋转函数，它提供一个参数 angle， 也就是你需要旋转的角度、正负值都可以。按照文稿中写好的代码，效果就会和我在文中标示的差不多。这样飞机会朝左侧旋转了20度。相似的也有整合的函数 rotozoom， 该函数提供了旋转和扩大的功能，你可以在文稿中找到对应的代码和最终的呈现效果。接下来的是函数 chop， 这个函数提供了图像剪切的功能，我们需要传入一个绘制对象以及一个 rect 矩形，这样就可以将输入的矩形的内容剪切出来。我们看一下文稿中这段代码的内容，我们在 delete 的时候将 plnt 放置在20逗号150的位置上，所以我们在 chop 的时候将剪裁20逗号150逗号25逗号155这样一个矩形进行裁切，也会呈现相同的效果。这么多的函数是不是记不住？我来给这一部分做个总结。对于精灵的所有放大、缩小或者变换的函数，其实都在 pygame.transform 模块里。它提供了一系列 2D 精灵的变换操作，包括旋转角度、缩小放大、镜像、描边、切割等功能，让你很方便的能够在游戏中随心所欲的处理 2D 精灵。我们再来看一下 Pygame 本身， Pygame 本身就提供有 Sprite 模块， Sprite 模块提供了 Sprite 类。事实上 Pygame 的精灵类最方便的功能就是让某些序列帧的图片做成动画，并且保存在 Sprite 的组，也就是 Group 里面。在 Pygame 里面， Sprite 是一个轻量级的模块，我们需要做的是将这个模块继承下来，并且重载某些方法。文稿这里有一幅图片，效果是打击到某个点开始爆开图案。这幅图片一共三帧，是一个标准的精灵动画。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将这幅图片导入到精灵类当中，我们做一个类 explode， 这个类继承至 sprite 类，然后我们定一个初始化函数，并且首先调用上层基类的初始化， 在这个类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函数的定义内容。第一个参数 self 我就不过多解释了。target 是我们需要载入的目标图片。frame 是我们需要告诉这个类我们这个动画有几帧。single w, single h 代表我们每一帧动画的长宽。在这里我们的每一格动画是 262×262。pose 是我们告诉屏幕将这个动画放置在屏幕的什么位置。接下来就是我编写的初始化代码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。大部分代码你应该都能理解，但是有几个点我要特殊说明一下。第一个是 main image， 这个是保存主 image 图片。我们在后续切换帧的时候，需要在 main image 中切割后面几帧，并且呈现在屏幕上，这样就会在视觉效果中呈现出动画效果。count 是每一帧的当前计数，在这里我们一共有三帧，这三帧我们记录在 self.frame 里，是总的帧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update 代码。update 是一个重载函数，事实上在 update 函数里需要判断帧数、当前循环的计数等等。但是为了能让你更直观容易地感受代码做了什么内容，所以我直接使用 self.count 来做帧数的计数。进入函数后，我们使用 self.count 来和 self.frame 的总帧数进行对比。如果帧数不足以切换，那就加 1, 否则就置为 0。判断结束后，我们就将 image 变成下一帧的内容。其中 subsurface 的意思是传入一个 rect 值，并且将这个值的 surface 对象复制给 image 对象，并且呈现出来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将一些内容放入到 group 中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内容。首先 exp 就是我们定义的 explode 类的对象，我们分别传入的内容是图片、帧数、单个帧的宽度、单个帧的高度，并且将这个精灵显示在屏幕的位置。随后我们定义一个叫做 group 的对象，并且将 exp 对象填入 group 中。随后我们在大循环内写一串代码。这个时候的 update 调用的就是 exp.update 函数，主要就是在 screen 中绘制我们填入 group 中的内容。由于动画在文章中无法显示，所以我就不将图片放入到文章中来了。在精灵类中，我们除了动画的呈现，还有碰撞效果的制作，这属于更为复杂的层面。后续的内容我将会用简单的方式来呈现碰撞的实现。当然 sprite 类还有更为高阶的用法，除了碰撞还有 layer 层的概念。 group 的添加精灵事实上是没有次序概念的，所以哪个精灵在前哪个精灵在后是不清楚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可以使用 order updaters、layer updaters 这些类，其中 layer updaters 拥有众多方法可以调用，这样就会有分层的概念。这一节内容差不多了，你需要记住这几个重点。首先，精灵的变形、缩放以及 pygame 中关于精灵类的一些简单的操作，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精灵类和 group 类配合起来使用是一种很方便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忽略了 build 的这个方法，直接在 group 中进行 update 和 job 就可以一次性做完很多工作。如果我们单独编写精灵的序列帧动画函数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可能需要编写相当多的代码来代替 sprite 和 group 类的工作。现在留个小问题给你，结合精灵的变形、放大和缩小，再结合 pygame 精灵类的内容，要在 update 重载函数里绘制动画帧效果，并且不停地放大、缩小，该怎么实现呢？欢迎留言中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下。